你好，欢迎收听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潇霞。 哎呀，潇霞，今天我们送给大家非常简单的但是又非常非常难的一课。怎么会这样呢？自相矛盾啊。 那因为今天我们这一课是讲怎么样称呼你的亲戚。 哦，反正大家知道中文里面或中国文化一提到亲戚这个就简单不了了。 对。 因为咱们的称呼非常多啊。 没错，我觉得中国人也觉得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吧。 对，那今天我们这个课文主题呢是围绕着南方和北方对于一样的亲戚有什么不一样的称呼。 对，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课吧。 哎，叫法不同啊，今天的词语相对是简单的，但是呢，你要注意的听对话，否则很容易就搞起来了，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亲戚啊。那先问三道问题，帮大家理解今天的对话。第一题呢，我们要问问你，有一个亲戚的称呼啊叫做姑姑，那姑姑是你的什么人呢？在对话里面一开始会有提到，大家留心一下。还有就是上海人是怎么称呼姑姑的，所以说姑姑呢是一个比较北方的叫法，对吧？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二题是，为什么这个南方和北方对于亲戚的这个称呼会不太一样？那我们对话里面呢，这两个人也是总结了一些比较简单的但是比较全面的概念啊。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是，南北方对于妈妈的父母，就是你妈妈的爸爸妈妈，有什么不一样的称呼？哎，那对于这一题，可能大家知道的有些是南方的叫法，有些是北方的称呼啊。 对， 笑笑，我们现在来看看词语吧，非常少， 但是呢，有点难的。 嗯， 第一个就是搞。搞这个词大家以前肯定接触过，作为动词的那个搞，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对话里那个搞是一个形容词， 而且它出现的形式是搞不搞，这个搞是什么意思呢？ 好，那这个搞就是说形容事情非常的复杂，然后不容易弄清楚的。 哦，不容易搞清楚，对吧？ 对，因为今天我们说的是称呼嘛，中国的称呼非常的复杂，也就是说很搞的， 很搞脑筋哈，很搞脑子，这个是偏我们上海一边的说法，对吧？ 对。 那我们第二个词语，吴侬软语。吴侬软语， 好，这个就是形容就是南方的话，我们说 是 吴侬软语， 上海和江浙一带的，对吧？ 对， 这个叫做吴侬软语。 没错，因为上海和江浙一带呢，就是说是属于吴语区。 嗯，古时候的这个 吴这个地方， 嗯， 大家都知道嘛，侬是上海话里的你的意思。 嗯， 那就是说吴侬软语，为什么说这个是软语呢？因为南方话听起来非常的嗲。 这个嗲是什么意思呢？ 啊，一般我们说女孩子撒娇的时候，她的声音很嗲，或者说她的样子很嗲， 嗯，比如说笑霞你真漂亮。 哎呦好冷， 这个就是嗲。你不是说很恶心啊？我刚刚是一个错误失败的嗲的示范哈，反正就是女孩子比较细声细气，非常的娇媚，对吧？这个是嗲。 对， 或者可以形容这样的一种感觉，像笑霞说的，上海这一带的方言或者说话的习惯就是比较嗲一点啊。 对， 好，那我们下面一个潜质，潜质，潜力的潜啊。 对，所以潜质呢，就是说你潜藏的这样的一种才智、素质。 嗯，就还没有展现出来，对吧？但是你本身有的，本身具备的。 对。 好，那再接下来我们看什么呢？ 好，再接下来的一个词是一个方言， 嗯， 叫一头雾水。 哦，其实现在也是在全中国被广泛的使用。 对，那其实就是说我们的普通话也是在不断的丰富的，有很多的方言因为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嘛，也被加入到普通话里面去了。一头雾水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形容摸不着头脑，糊里糊涂的意思。 哦，也挺形象的哈，雾水嘛，就是看不清，迷迷蒙蒙的。 对， 一头雾水就是你脑子搞也搞不清，对吧？那么苦衷，苦衷是什么意思呢？ 苦衷意思就是痛苦的还有为难的心情，我们经常听到的，我是有苦衷的， 嗯， 你要体谅我的苦衷。 对，而且很多时候呢，好像就是你不愿意把这个痛苦告诉人家，是吧？就是别人也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原因，就是说我有苦衷，好像我有一个痛苦的原因。 对，我觉得一般都是当你向别人解释的时候，你会说我是有原因的，我是有理由的，那你可以说我是有 苦衷的。 苦衷的， 对。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用法，七荤八素。

跟那个姑姑的意思完全不一样，所以请大家不要搞错了。 但是萧霞，这个姑姑还是比较标准的一个称呼啊，就是咱们上海啊南方这边虽然会叫娘娘，但我们也明白姑姑的意思。 对，因为普通话里也是叫姑姑的。 那为什么南方和北方对于亲戚会有这么不同的称呼呢？ 理由非常明显，就是因为受到方言的影响。 对，其实他这个叫的虽然是在形容同一个人，可是呢因为两个地方自己语言方言的差异啊，而且这些叫法有很多时候也从方言就是变得比较标准化了。比如上海人说娘娘，他以为普通话也是这样的，很多上海人会这样认为啊。 对，我觉得南北方对事物的称呼啊也有很大的差异的。如果在中国生活过的朋友肯定会发现啊，比如说你们平时出去买菜的时候看到一种蔬菜，可能南方是这样叫的，但北方的名字完全不一样。 是的，所以咱们中国人说活到老学到老啊，中文真是一个一望无际的海洋，永远有很多新的发现啊，这样也才有意思嘛。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题呢，是问到南方和北方对于妈妈的爸爸妈妈，妈妈的父母有什么不一样的称呼？ 一般就是说比较中性的叫法，就是比较符合普通话 标准的、 对，标准普通话的习惯呢是叫外公外婆。 但是也要看哪里，可能河南是叫婆、因为我 北京 可能 是叫 姥姥 姥 爷。对、 其实外公外婆是南方人比较习惯的一种说法、北方人呢习惯说的其实是姥姥姥爷。 对，女字旁啊一个老，还有女字旁一个爷，对吧？所以你一看字面就知道他是妈妈那边的亲戚了。 对， 姥姥姥爷。那其实啊我们也说到了，除了南北方的差异呢，还有第三种不同，第三种的叫法是什么呢？萧霞 啊，就是外祖父外祖母。这是一种非常书面的称呼，基本上口语里是没有人说外祖父外祖母的。 对，那爷爷和奶奶呢就是祖父和祖母，对吧？ 对。 哎，那萧霞你看啊，这个有比较书面咱们日常生活不太用的叫法哦。其实这个情况呢也出现在很多对于亲戚的称呼方法上面，对吧？ 对，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中国人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亲戚的时候，和就是说你自己称呼你的亲戚的时候，其实用的一些称呼是不一样的。 对，哎，比如说萧霞，我们的这个堂或者表的亲戚啊，兄弟姐妹，我们当面的时候不会说，哎，表哥你好，堂哥你好，这样听起来很疏远，对吧？ 对，所以我们自己称呼你的堂哥表哥的时候就是叫 哥 哥, 哥, 哥。对， 但是向别人介绍的时候，因为别人不知道这个是你爸爸这面的亲戚还是妈妈这面亲戚， 还是你真的你亲的这个兄弟姐妹，所以你要说的清楚一点，这个关系就会说啊，他是我的表哥，或者他是我的堂弟堂妹，是吧？ 没错。那么同样的还有比如说公公婆婆 啊，你就是说结婚了以后，这个女孩子呢称呼自己丈夫的爸爸妈妈叫做公公婆婆，是吧？ 对， 就是说对外人是会这样介绍，是会这样称呼的。 没错，但是呢就是说你看到你公公婆婆，你称呼他们的时候你不会说公公婆婆怎么怎么样，你会说爸爸妈妈。 因为大家觉得结婚以后是一家人嘛，你就要叫爸妈。 对， 就 不要分得这么清楚到底是你自己的亲生的爸爸妈妈还是丈夫的爸爸妈妈。 对，当然这个丈夫叫妻子的爸爸妈妈，其实称谓是岳父岳母，可是在家里也直接叫他爸爸妈妈，对吧？ 对，那其实还有另外两种称呼是丈人和丈母娘，就是对别人介绍的时候、这个好像是比较偏南方的表达吧。 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听了够多的称呼和当中的不同啊，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今天的对话。 哎，我昨天在街上看到你和你妈了，你们母女俩真像。 我昨天没和我妈上街呀、哦对了，你看到的肯定是我娘娘不是我妈，我昨天跟我娘娘在一起。 娘娘是什么？ 就是我爸爸的妹妹。 哦，我们北方人叫姑姑，你们上海人叫娘娘呀，真有意思。那第一声的娘怎么写呢？ 没有这个字的，那是上海话的发音。你说我们中国的规矩怎么这么多呀？亲戚的叫法也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而且最头疼的是，不仅有一大堆称呼，